想得到爱，其实我真的需要你。人生都不再美，流逝上空得一片痛悲。只想得到爱，无奈我终于失去你。求让我在孤单内逃避。只想得到爱，无奈太天真不应该。重新的给予爱，重复了当天一次痛爱。终于失去爱，残局已真的不可改。原谅我内心不再期待，结果心灵上如重伤的模样，难以得补救，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。受了伤，结果伤痕在，连痛苦中扩张。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，像我这想得到爱，无奈太天真不应该。重新的给予爱，重复了当天一次痛爱。终于失去爱，残局已真的不可改。原谅我内心不再期待，结果心灵上如重伤的模样，难以得补救，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。受了伤，结果伤痕在，人痛苦中扩张。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，像我这样。结果心灵上如重生的模样，难以得补救，只怪是我多情任性妄想。结果伤痕在，人痛苦中扩张。谁也早知结果会是重伤，像我